出谷记第十一章。上主对梅瑟说，还有一种灾祸，我要降在法郎和埃及人身上，以后他必要释放你们离开此地。他释放你们的时候是驱逐你们离开此地，你要讲给百姓听，叫他们男女各向自己的邻舍要求金银之物。上主使百姓在埃及人前蒙恩，同时梅瑟在埃及国，在法郎的臣仆和百姓眼中也成了伟大的人物。梅瑟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半夜时我要走遍埃及，凡埃及国从坐宝座的法郎的长子，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，以及牲畜的一切头胎都要死亡。埃及全国要有大哀嚎，是从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哀嚎。至于以色列子民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和他们的牲畜吠叫，为叫你们知道上主已将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分开。以后你的这些臣仆全都要到我跟前跪下哀求我说，你和那跟从你的百姓都去吧，然后我才离开。梅瑟气愤愤地离开法郎出去了。上主对梅瑟说，法郎不听从你们，使我的奇迹在埃及国多起来。梅瑟和亚郎在法郎面前行了这些奇迹，但是上主使法郎心硬，仍不肯放以色列子民离开自己的国家。